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凌晨呢，本市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下降到了零下4.1度，这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天气比较寒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各位注意添衣保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零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Written in these walls are the stories that I can't explain.Heart open, but it stays right here empty for days. She told me in the morning she don't feel the same about us in her bones. Seems to me that when I die, these words will be written on my stone. And I'll be gone tonight. The ground beneath my feet is open wide.The way that I've been holding on too tight, with nothing in between. The story of my life, I take her home, I drive all night to keep. 北京时间来到了11月29号，2018年星期四的午间时光当中的11:33:28，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你们的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吓死我！ 对。以为来了个大汉是吧？ 天干物燥，大家都补水哈。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又开始了哈。刚刚跟我们的老朋友，这个聊了一下他最近的两趟行程， 对， 挨得比较紧密， 是的， 而且那个 同一个目的地， 这个组成结构不一样。第一次是带着宝贝去的，第二次跟朋友去的感觉不太一样哈。 是的， 而且这个地方呢，道道去过，对不对？很多朋友也去过， 很多年前去过。 是的，现在有什么新的变化？也听听我们的今天的特别大来宾的分享啊。这个地方就是普吉岛，今天邀请到了一起旅行的创始人 CEO 热情似火的蒋日同，欢迎 志同， 好， 是的， 瘦了呢？怎么 啊？对呀， 是不是？我的感觉是瘦了， 回来真的是瘦了 ，因为去那儿胖了，回来你就得控制。 因为在那个。放松点， 放肆了。 我还以为怎么的，这个普及饮食结构改变了吗？都能瘦？ 是遇到斋节吗？不可能 啊！ 这两趟呢，反正是志同有自己的体会和总结啊。先说一说，跟孩子去、跟朋友去的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的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为2级。预计未来3天，我市没有降水和大风的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1，示意各位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真好， 怎么的，陆超来了？ 就感觉这歌啊唱的人呢，就不由自主的陷入一个情绪当中啊，陷入爱河呀，放松啊，摇摆呀，那么就特别适合海岛哈。今天我们要去普吉，算是老牌的了哈，网红了，老牌网红的海岛了，很多人去过啊，因为很多人去过之后分享呢，大家就是越来越去的无限的循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在一个月之内去过2回的一起旅行的好朋友， 是的， 一起旅行的创始人蒋仁彤先生，欢迎。 Hello， 对，蒋仁彤呢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而他对酒店非常的有自己的备注，因为他就从事了很多年的行业哈。 对， 我想问问这些几天的住宿感觉上，酒店你觉得他们有没有打动到你？住宿的选择上， 对，其实普及的就是因为选择非常多， 太多了，对呀、啊， 是，然后所以基本上任何一个品牌的粉丝都很容易在普及找到自己的心头好， 真的吗？ 对，而且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们这次还没有选最奢华的那一类酒店，只是在算是豪华吧， 豪华 就已经觉得感受很合格，很过关，对，然后这个有 从一进门。显微镜拿上，咔！ 显微镜。